新传媒属下电台及低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第二轮社区发展理事会伦理购物券昨日开始发放，112万户本地公民家庭可以领取额外100元的购物券，他们可以通过政府电子密码 SingPass 登录 go.gov.hg/cdcv 来领取购物券，或者向民众俱乐部、指定居民委员会中心和居民联系网中心求助，领取数码版或者是纸本的购物券。财政部总安全财透露，直至昨晚9点已经有大约23万户家庭上网拿了第二轮的购物券。移民与关卡局表示，现在申请和更新护照需要等至少6个星期。移民局说，自从今年3月以来，当局史无前例地收到大量的护照申请，相信这些是因为冠病疫情期间的边境管制，被国人收到很久的大约100万本过期或者是即将过期的护照。另外，由于护照申请需求大量增加，相关的诈骗活动也飙升。移民局提醒公众，如果接到前面是加65的电话指他们的护照有问题，就应该提高警惕。警方也提醒公众提防说是来自电商平台的简讯，以完成网上任务赚取佣金作为引诱的渔利来诈骗钱财的骗局。这个月以来已经有至少50个人被骗了，损失超过43万元。总理公署宣布，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定于8月21号在横茂桥的工艺教育局总部举行。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跌到4000起以下，报3890起，另外有2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多数新病例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 1.76， 目前有246个人住院，其中26个人需要氧气供给，6个人在加护病房治疗。马来西亚最大的马来族政党毛统已经向首相伊斯迈建议全国大选日期，并且表示几时举行大选将会由首相决定。香港媒体报道，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了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等4个人，他们目前获准保释候查，但必须交出旅行证件。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我国的马来武术选手伊克巴尔在男子单人项目中以 9.96 的高分打败泰国选手，为我国拿了本届冬运会的第一面金牌。新闻报告完了。